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半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稳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样样咧就头先我哋讲啦，即系而家嗰个节嘅情况就系咁样嘅。咁我都觉得即系你而家勇武派咧，尤其系你屠龙小队啦，系嘛，即系你叫做系俾人哋破咗个斗口啦，咁亦都系被拉啦，咁样样，大家唔需要自责嘅，亦都唔需要话因为之前做啲咩做得唔好啊，咁样样。我其实。你要知道咧，你要對抗啊，嗰、那個唔淨只係警察嗰、那個那個叫追蹤同埋嗰個間諜系統咁簡單，其實嗰個係國家級嘅，我相信係。如果佢要跟你，絕對唔係難事，其實係。咁亦都咁講啊，你之前做過咁多次行動，其實你完全唔被去跟蹤到，其實呢個係幾乎冇可能咁滯，其實係。你知道。喂，其实警察系掌握到好多数据嘅，其实系。 系好多时啊，唔好话啦，我哋间时正常嘅时候啊，例如咧，我哋每一年咧六月四号咧凌晨咧，我都会喺中联办即系有个活动啊嘛，都唔系年年嘅，系呢一两年试过一次两次咁样啫。我个 friend 一 send 个 message 问我啊，差佬已经问我啦， 差佬。 PBLB 即系呢个警民关系组啊，唔系 PBLB 所 谓， 唔系以前啊，旧年啫，即系我就冇乜所谓嘅人，即系我第一我事无不可对人言，系咪？第二就系我要做嘅我就做，即刻有啊！我本来真系想问嗰个警民关系组嘅，即系不过费事啦，即系呢啲嘢就系、我都冇决定，我自己去唔去。点解你会仲消息更灵通过我啊，大佬？佢话我唔系，原来你因为你年都去咁，我心谂唔系啊，我唔系年年去噶噃，偶然去一两镬噶啫噃，即系近呢几年嚟， 系啊， 啱啱即系因为20周年，大家年纪都大啦，咁所以去下噶啫噃。 你转咗型啦，你而家你唔搞社运，你唔系你而家做 即系我系啲 friend 去，咁我咪去咯， 系咯， 我都冇所谓，我又唔系去泼墨喺中联办门口，我唔系掟汽油弹，系咪啊？我喺门前烧下嘢啫，最多攞个锣。啊，你好嘢、啊，你点会知嘅咧？咁样 系啊。 不过我就冇乜所谓，你知又好，唔知又好啦。但系所以你头先嗰个 reminder 好 OK 嘅，即系 warm reminder 话俾嗰啲同小队听，唔好自责咁多啦。 唔好自责，亦都唔 喺香港嘅情报系统里边，除非你所有嘢都唔用嘅啫。 啊， 即好似有时。同阿 Martin 开会，每一次咧就要熄咗部电话咧，就拎开一边嘅。佢就话咧，原来呢一个已经系偷听器嚟噶啦，咁讲。我吓咁严重，跟住佢话：，等佢听下音乐先。我而家开开心机。 系噶，系噶，你睇过呢一个《窃听风云》都知啦。即系所以，其实你见到如果你网上边咧有啲人咧喺度专登喺度揾呢啲咁样嘅scap 局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吓、啊、替罪羊啊！你唔好理佢。其实讲真，即系呢啲 话啦，喺个 Telegram 里边，大家真系因为 anonymous 隐身咗。 系， 我要去挑衅你，我去引你，我都好容易啫。我咪嗱，例如我系差佬，我系 cover up 嘅，我咪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咯。就是、喂，我有个好桥 ，Andy 一齐搞咁样。我已经订咗呢个汽油弹噶啦，或者我已经自制咗呢个汽油弹，嗰日配合。 咁我同你做个零两个月，跟住先至咩拉你，拉埋我都得，但最后咩可能唔告我㗎嘛，你鬼知呀、啊、你继续同我做咗 friend 㗎喎，可能莫逆之交咗几年㗎喎，继续喺个抗争里面。喂，做揾無間道用乜嘢啊？大佬，大家喺度睇 緊。因為嗱，而家咧佢收網。 不過以前對黑社會，而家就對社運分子啫。 而家差佬點解要收網？點解係時機？呢、這個我哋要注意，同埋我哋要諗下，究竟我哋之後點樣應對？因為我見到其實陳帆川啊，即係琴日喺呢個明報咧寫一篇文，就話其實而家呢個運動進入休整期啦，而家傷嘅傷，咁有啲人死嘅死，係咪？有啲人坐嘅坐咁樣樣。咁其實如果你休整期之後咧，你之前啊，即係其實勇武同埋和理非咧之间互相忍让，嗰啲矛盾啦，就会可能慢慢去蔓延或者爆发，即系甚至乎如果有啲人咧喺度挑拨离间嘅话啦，咁就好容易咧，我哋又好似以前即系雨伞运动之后啦，就好容易再炒翻起上嚟。咁所以大家我哋即系嗱，你唔好理佢讲嘢啱唔啱，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呢樣嘢咧，我覺得我哋要警惕嘅，其實就係、是、咁，所以咧就係、是、其實如果 大現，即係我覺得 inevitable 啊，即係你係無可避免地咧，會繼續咧攞翻呢個所謂嘅勇武抗爭同埋和理非嘅抗爭嘅方法咧，兩條路線嘅鬥爭咧係會再浮面的。OK， 唔出奇。 即係不過老實講。我哋可以喺過去嗰半年嘅時間裏面暫時放低佢，因為點解我哋面對嘅更大嘅極權，我哋更大嘅敵人嘅時候，我哋要槍口一致對外。但係唔代表我哋係唔需要做 review 嘛，即係我唔需要 rectify 我自己嘅錯誤啊嘛。喺個策略上啊，我唔好講原則住啦。策略上我哋係咪有嘢要調節嘅？我哋係咪唔會咁笨？但當然香港人已經好好彩嘅，喺過去嗰半年成個運動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差唔多咧，好似咧中幾鑊六合彩咁啦，已經。 哦，個個禮拜都中咁滯嘅，其實 係嘛？即係次次都俾你跑贏頭馬翻嚟咁滯嘅，已經係。 其實你未必好彩，其實可能即係差佬入邊有啲白警啦，將原本啦，即係其實嗰啲撲街嘢咧做到更撲街啦，然之後咧炒過佢，其實係。 不過如果用翻我過去嗰半年嚟嗰個判斷咧、即係用翻頭先你嗰個嘅説法咧，就係、是、開始會停嘅啦。 嗯， 因為第一。佢冇再有一個政治嘅誘因去再挑釁我哋喺目前階段，即係起碼呢幾個月嗱，立法會選舉前可能會再嚟過，因為佢需要借呢樣嘢嚟再做嘢啊嘛，係咪？ 嗱，立法會選嗱呢、這個區議會選舉大限過咗啦，其實佢哋要修補個傷口， 同埋你諗下美國人主民權法案亦都過咗。貿易戰亦都打到去8899。喺咁樣嘅背景裏面呢，香港人已經唔需要變成一個籌碼呢，變成一個棋子呢去同美國佬講數嘛。係咪？咁所以你話喂唔使擔心喎、開始 settle down 㗎喇喎，其實係一個國際嘅大環境嚟嘅。唔單止喺我哋自己微觀嗰、那個環境裏面呢，即係第一我哋微觀嘅環境就係、是、喂傷得就傷啦。喂，理工一鑊拉千幾友，大佬，喂幾難先拉到千幾友啊？對差佬嚟講，即係大家都有少少縮嘅。第二就發覺呢、這個唔係出路，即係你咁樣打落去咧，喺咁樣嘅武力嘅對比裏面，同埋香港嘅決策權，始終喺北京嘅環境裏面咧，咁樣打落去唔係辦法嚟嘅。 嗯， 再加上國際大環境，哦，咁你就知未來幾個月，就算好似12月8日咁。掟幾個汽油彈，第一我哋推咗落去差佬度啦，第二就唉濕碎啦，大佬掟唔到人就算噶啦， 嗱掟唔到人就算噶啦，其實 係咪啊？你唔好掟到我哋啊，咁啊大鑊啊，大佬掟翻自己油，係咪？我最驚嗱，如果我係佢獻計咧，另外一個辦法就係掟自己油屌，咁咪反撲咯。你無端端掟劉世良做咩啊？係咪啊？雖然佢保守啲啫，我啲掟陶君衡做咩？我哋係保守啲啫，契弟啲啫，咁但係你都唔代表掟我嘅大佬。系嘛？喂、我系企喺你嗰边嘅 ，all the time。 嗯，唔系，即系呢而家我谂我哋要去，即系要考虑啊，即系究竟而家究竟点样去面对啊？因为其实而家咧，我哋伤啫，其实建制派都好伤。 建制派最伤嗰样嘢就系佢哋冇咗好多议席啦。咁啊，林郑原本就系话攞啲公职嚟，即系叫笼络佢哋啦，即系笼络呢啲咁样嘅。 边有咁多公职笼络啊？ 其实冇咁多公职，因为佢好笑啊，其实即系最先 嗰啲咨询委员会啊，千几二千蚊开一次会嘅啫，大佬。 我知最先爆出嚟咧，嗰就系《星岛日报》。就係話咧，佢林鄭咧見呢個工聯會嘅時候咧，就話佢哋即係想即係用啲公職籠絡佢哋啊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咧，即係嗱你雖然咧你就係話叫做好照顧佢哋啦，但係同時間亦都其實兩面嘅，你都等於話好睇唔起，好睇佢哋唔起啊，或者好睇佢哋，屌你班友啊，你唔係食呢啲政治免費午餐，你有咩撈啊？根本就係、是、 都唔可以咁講。我係林鄭月娥個角度去諗下，我都要籠絡翻呢班人嘅。 咁吓， 因为点解咧？即系即使例如蔡子强呢两日，我见到有人 post 佢篇文，就系讲话其实唔系建制派输咗啊嘛，系我哋赢得太夸张啫嘛。佢用零三年做对比啊嘛，就话其实建制派嘅票系冇少到噶嘛。咁但系，in a way， 只要我立咗个区嘅话咧，即系除非我系太过离谱、大过分嘅啫。Otherwise 咧。你要再連任咧，個難度唔係想象中咁高嘅。 啊， 當然咧，因為我哋今次嗰個上限去到好盡啦，三百八十幾席，咁你輸翻150，即係如果係個政治環境係回復平靜嚇，嘅時候咧，絕對唔出奇。但係如果你繼續 keep 住而家嗰個 momentum 咁咧，喂，咁嗰70%投開嘅人又真係又會投嘅噃，係嘛？咁你點輸翻落去咧？咁樣，咁但係。即系你睇翻，即系成个过程里边，其实建制派系冇输噶，佢边有输过啫，系嘛？每个区用多几百飞，即系证明佢都系几努力，同埋佢真系成功嘅策略。佢撩起我哋嘅装修啊、私了啊、勇武嘅话，即系话 swing 唔到嗰啲蓝丝嘅票咯。 唔系赢好多嘅咋，其实 我初时嘅估计，我以为系赢73嘅原因就系、是、咧，唔单止系我哋64赢啊。仲要系 swing 埋嗰啲过嚟我哋嗰边啊嘛，点解我哋 swing 唔到啊？就系、是、因为我哋搞嗰啲嘢啊嘛，俾咗啲藉口啊，嗰啲浅蓝嗰啲契弟系继续掹我哋啊嘛，或者系投翻建制嗰度啊嘛，所以其实佢策略唔系输得晒噶，所以佢点解继续举行呢次选举？除咗我嘅讲法就系话，唉，早输啊迟输啦，屌下一镬输咪仲大镬，立法会。第二就系、是、喂。我睇睇自己嘅开牌究竟有几多个底牌系咩先啊，大佬？睇睇对手嘅底牌系乜嘢？哦，原来你都系六四啫，咁即系证明我嘅策略啱。 系啊， 啊完咗区议会啦，咁啊尘埃落定。不过你话斋，而家最大嘅问题系点咧？就系我哋自己打翻自己咯。呢个先系我哋最大嘅危机嘛。嗱，我最近睇612基金咪就系咁。系嘛？你描述一下嗱，你听下你嘅感觉啦。我睇完就不是未然。 嗱，612基金啦，咁其实就系明报就做咗一个访问，咁其实有一位叫 D 小姐，咁就话啦，原本有一单 case 就其实系612基金后面咧佢 refer 嘅一个律师团队跟开嘅。咁啊做下之后，其实佢又申请到法援啦，应该好高兴啦，系咪？ 唔系，佢就话612基金咧就系鼓励大家先申请法援嘅。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咁因为其实 唔系啊，有人质疑噶呢个 point 系咩？ 有人质疑嘅， 即系唔系？梗系嗱，有质疑嗰啲就系咁讲啦，就系、是、就喂你咁多钱，使乜申请法援啊？咁样样。咁但系咁讲，亦都可以调翻转头咁讲，喂，你几多钱都好，嗰啲钱 咁你梗系使对家钱，冇理由使自己钱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嗰个系政府噶嘛。 系啦， 同埋申请法援一样嘢，你要 clarify 喎。唔係話好多人都申請唔到㗎喎，因為佢計嗰個呢就唔係用中援嗰個計法嘅，係比較高嘅門檻嗰個 咁計啦。 OK， 所以其實好多人呢都係申請得到法援。 咁毛哥都申請到囉。 毛哥都 申請到㗎。 毛哥都申請過好多次啊。 好似係 好多次都得㗎。 我記得。系咪阿梁丽国都申请到噶嘛？嘛嗰阵 唔系，其实佢两个考虑因素嘅。第一就睇你个 case， 系咪有争议点？ 打唔打到？打唔打到？ 喂，大佬，你一睇落已经知你系唔得嘅。咁佢俾你做乜鬼嘢啊？除非你系杀人强奸嘅啫，我一定要揾到人帮你辩护嘅啫。第二就 系 佢会睇你个 means test 啊嘛。即系如果你太有钱，嗱，如果个标准系点咧？我估我就应该申请唔到嘅。我好問嘅，但未必一定申請唔到啊。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咧係可以申請到嘅。而 有啲嘅誤會就係以為咧，好窮嘅先申請唔到。第二個誤會就係咧，就係以為咧，申請咗法援之後咧，唔可以揀律師。Sorry， 唔係，我試過一次咧，九七回歸之前啦，我揀律師嘅。你同個律師之前唔好話叫夾定啦嚇，咁難聽啦，因為唔得嘅嚇，就係咧，只要你個律師喺法援嗰個名單裏邊咧，而大律師尤其是咧。是即是 taxi driver 的原则，即是你不可以拒载的、嗯、除非他真的时间不掂。 嗯。 Otherwise, 你一定是可以揀得到他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六一二我拗晒头，我看完之后都。 嗯。 他就说原来呢他想揀那个律师揀不到。 因为 呢他爆了 quota 了在法援那里，因为太多人揀他。 嗱，呢個其實就嗱，呢個我覺得咧，其實而家係發現到嗰個問題所在。嗱，我哋可以嗱，似乎我哋可以選擇嘅律師團隊咧就唔多，或者起碼嗰啲 firm 唔多啦。因為每間 firm 咧，其實佢接收呢啲有法援嘅 quota 咧係有限嘅。因為如果喂所有有法援啲 case 都懟爆曬你，咁咪好一 嚟 係嘛？ 呢度都有一樣嘢需要 clarify 一啲。边间 firm 接咧，其实都唔系最重要 的。哦，系 系边个大状同你打先至关键 啊 嘛。你无论何俊仁又好，无论黄学金又好，即系我识嗰啲啦吓。林阳宏又好，即系呢啲 friend 咧，其实佢接唔接咧，系即系个冷河嘅咋、 哦。 最重要的你就系揾边一个大状同你打。而家嗰个 D 小姐咧，我听讲嘅啫吓，佢嘅。讲法就话咧，我想拣嗰个大状拣唔到啊。 系啊， 个问题就点咧？因为嗰个大状你申请完法援啦，咁你冇理由嘥咗个法援噶。 系啊， 咁你我想拣嗰个大状，但系后屘咧，我听嗰个消息，原来佢就想拣落应监。 哦，落应监，但系佢话佢同佢建立咗信，即系个信任关系啦嘛，已经系。 个 point 就系咩咧？ 吓、啊， 嗱，我俾人告过起码六七镬啦、嗯，有打赢有打输过啦。其实落应监唔系最好嘅大状，我话俾你听。嗱、 嗯， 我听过佢嘅陈词，我听过佢嘅 cross examination。嗱，我起码遇过四个资深大状，一个潘希，一个李柱明，一个戴启思，即系阿 Philip Dice， 一个落应监。我起码见过四个， 啊、 即系我亲自戆居居坐喺度听佢讲。 啊， 落应监咧喺我嘅排名里边。即系呢四个啊，嗯、我唔敢讲其他人啦，余若薇嗰啲我冇睇过啊，罗家健都冇睇过。 大师傅嚟嘅，罗永鉴。 佢排第四度啦。 哇，最低，哇，你 会 第一嗰个系边个咧？ 咁挑剔啊！ 真系李柱明。 真系李柱明。 真系李柱明。 嗯。 O、okay? K， 第二咧，我觉得徒弟又好嘅师傅啦。 系。 嗱 ，Philip Dice 写嗰啲嘢咧，我见过系 O K 嘅。 我写书都得添。 但系企起身 present， 唉。完全冇参嘅， 系 李柱明系咁多个佢，所以佢排名第一系有原因嘅。 嗯， 佢都有好多 junior 帮佢手，同埋佢又有好多计嘅。佢唯一俾我嘅感觉就系、是、咧，屌佢单单都话得嘅， 嗯， 单单都谂到计出嚟嘅、 嗯， 虽然最后都系输嘅。嗱，佢同我打过，起码四单，我最 fair 噶啦、嗯，即系其他人都有打啦，嚟打领会啊之类嗰啲，佢、嗯、赢两单输两单 ，OK。而我覺得佢贏嗰兩單都好問嘅， 嗯， 佢都係不停咁講，不停咁講，用唔同嘅角度講， 即係磨爛隻。 同埋咧，佢嘅反應好快， 嗯， 即係當然我唔知佢而家八十歲係咪咁咧，因為我識佢幫我打嗰時候五啊幾六十啫嘛，即係仲係可能係人生最高峰嘅時候咁。所以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你揀李柱明啦。如果個 D 小姐想揀，阿伯又肯幫你打嘅。佢 taxi driver 嚟噶嘛？ 你唔可以介紹佢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啊！阿 Edith 民主黨噶嘛？你使乜寫個 post 出嚟啫？你咪打俾我，咪 Martin 咪得咯？ 哦 ，OK。 雖然有啲人就話佢退步咗嘅、 嗯， 因為即係大佬人哋八十啊，大佬 係咪啦？ 即係你要揾一兩個 junior 幫佢頂頂。但係嗱，以前我哋嘅經驗就點咧？ 嗯， 唉，好似阿毛咁，一係就自辯啦。 唔係個個都係毛啊嘛。 唔緊要，咁你一係就。揾呢啲咁嘅大敲 門，你做咩自辯啫？你 唔係李柱明都有投訴㗎，因為嗰陣時候我申請唔到法援啊。佢話大佬，你唔好搞到我連過隧道都蝕埋俾你啊，大佬！因為佢揸車過嚟嘛，九龍城法院個大佬，我都蝕埋俾你，大佬。咁所以點解你申請法援係一個好嘅一樣嘢嚟㗎，大佬？ 係冇問題嘅。所以你話你要揀嗰幾個大眾，其實老實講，香港亦都冇乜好揀嘅。喺我經驗裏面，其實真正係嗱，你有千幾二千人嘅大狀咧，係 practicing 咧，其實真正咧係經常上庭係有經驗嘅律師咧，大概係300-400嘅啫。而打刑事嘅咧，可能咧50都冇。 嗯， 靠刑事好難揾食噶嘛，大佬，梗係打商業啦，大佬，咁寫個法律意見就收10-20萬，大佬，大部分唔做呢啲嘢噶。 所以其實佢可以揀嘅律師就好少啦，係咪？ 根本你嘅 choice 好少。但我又唔知道你投诉咩，就系咧，你既然申请到法援啦，梗系使对方钱啦。第二，你可以拣律师，不过佢爆咗 quota， 屌咪拣个第二个咯，判戏都得啩。 佢要 start over 啊嘛，佢要重新。 Philip Dykes 都得啩， 佢要重新嚟过啊嘛。 梁家杰都得啩，梁家杰老渣啩嘛。 有啲问题我想问嘅，就 系 其实啦，有啲人就会将612啦，就同呢一个星火去做比较。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啦，其实啦。其实确实咧，嗱，虽然嗱个店面唔同啫，咁但系最后尾都系揾同一班律师嘅， 差唔多 嘅。系啊，咁但系点解会有咁样嘅分别咧？点解啲人会觉得即系呢一个星火会好过612咧？ 我唔知。 嗱，呢个就系 handling 嘅问题啦。呢个就系 唔系我试过噶，我有一单 case， 我系亲住去帮手嘅。跟住我揾嗰啲人， 即系你帮612帮手系嘛？ 我揾612，跟住咧，其实基本上系 duplicate 晒嘅一啲人。 嗯。 跟住我啲 friend 我话你系帮612定咩？佢话唔系啊，我系帮唔知咩人权监察同系咩嘅，我话差唔多嘅啫。佢话系啊，差唔多嘅啫咁样。即系其实根本系沟到乱杀大龙嘅。 其实 612同埋星火嘅基金，你问我嘅意见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咧，喺而家呢一场嘅抗争运动里边咧，佢能够去帮手保释， 系 睇住班细路咧，唔好俾人打到扑街咁样。 系 上庭咧，已经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嗱，我哋要分开嚟讲同分开嚟处理。OK， 因为点解上到庭？你既然申请到法援，你可以申请法援，你可以拣得到律师，你拣律师。其实唔系好多俾大家拣嘅啫。同埋咧，同案里边咧，一个大状咧，其实咧，如果你系 senior 嘅话咧，其实可以代表埋其他啲人噏噶嘛，噏埋噶。同埋喺而家嗰个 case 里边，6000+人，你真系觉得佢告得几多个啊？真系有证据、啊？ 唔系，而家咪话就系有 case 嘅， 咪 就 系1000 咯。一千咯，佢一千啊嘛，告一千啊嘛，而家系 一千除四 入到嘅，就可能系啦，最多俾佢三成啦， 三成咪三 系啦，三百啦。 O、okay, K， 你真系 你都唔好话以为三百少啊，你唔可以当手足系 condom 嚟噶，你唔可以咁样噶。 唔系我唔系讲佢 condom， 而系我话你有好多 case 咧，你 merge 埋佢咧几个成个大壮团咁去打，即系好似嗰阵时候九子咁打。因为嗱，你呢啲 case。喺我嘅年代 系可以噶，系嘛？即系好似 class session 咁样样啊嘛。 嗱，你唔好讲我啲三岁岁嗰啲 case， 我四单喺港英年代又有，回归之后即系特区政府又有，我都系用香港排名第一嘅李柱明都系赢一半，仲系嗰阵时候嘅法庭。 嗯， 喂，你而家其实真系好问噶，而家啲法官， 嗯、 你应该咁谂，我绝对觉得问噶啲 case， 除非你系走得摸，即系冇被捕过嗰啲。如果你真系掟个嘢嗰啲咧，我真系奉劝，不如你走佬好过啦。 嗯， 攞大飞走算啦。不过出唔出到街嘅大佬，我而家讲呢嘢，大佬，即系我真心啊，我觉得系无谓嘥时间同佢喺度咁啊纠缠。当然612就肯定唔会同你咁讲噶啦，即系唔通612叫你走佬咩，大佬？咁啊，梗系话俾法律代表，但系而家个法庭系癫噶嘛？ 嗯， 差佬又癫，律政署亦都俾人入晒，你应该咁样假设。即使有十个有五个系咩都好，咁你可能有机会中五个嘅就系、是、坏人嚟嘅，咁咪照告你，照坐监，照拖你时间。所以我完全唔乐观噶，对于佢哋啲 case 嗰300+都，嗱、你除非咁一个大壮团，即系由李柱明领导嘅大壮团，或者叫埋梁家杰啊、余若薇啊嗰啲咁嘅友，即系真系组个大壮团，大家去咁样分咗佢。 嗯 ，OK， 系，我觉得应该要有效咁样整合啦。 因 为 我 觉 得咧，唯一个好处系点咧？你唔走佬，你又继续打嘅话咧，你预咗输噶啦。喺咁嘅政治环境里边，咁你起码揾个大炮上去。我嗰阵时个感觉系点咧？喂，我起码我输条气都顺啦。 嗯， 起码即系喺个 cross examination， 即系质询嘅时候，质到嗰班差佬， 一度都冇。 係啊，因為其實佢哋好瀨氣，唔係即係其實好揦西嘅佢哋嚇。而家好多 case 都俾嗰啲官彈翻轉頭，屌你啲文件都唔撚足嘅，咁所以先至俾好多手足咧可以自己保釋出去咁樣樣。咁但係而家最大鑊就係上個禮拜啦，即係你屠龍隊啊嗰啲啦，即係嗰個巢穴俾人哋即係揾到之後咧，佢哋嗰啲係慘啦，佢哋嗰啲要係等到出年兩二月嘅時間咧先至可以上庭，而家就冇得保釋嘅，佢哋就係佢哋啊被視為好大鑊嘅。咁所以咧， 咁佢都系藏有攻击性武器啫。 咁即系咁啊，系 相对暴动同非法集结嚟讲，湿水啊！ 点解会咁？点解会咁样嘅咧？即系点解会咁？ 系啊，你就系、是、你要搵啲，你要搵啲大炮上去，先至系攞到保释噶嘛。 哦、啊， 所以我就话佢哋其实应该好好地嗱，唔好同佢讲钱嘅问题住啦。即系钱都系唔已经唔系大镬嘅。喂，以前我哋不嬲都冇俾錢噶啦，不嬲都冇籌款去打噶啲官司，都係李柱明頂嘅啫。不過以前冇咁多，係咪一年都係兩三單，咁可以頂得到，大佬。喂，而家你咁多單，所以嗰陣時候我一路建議大家盡量和平抗爭嘅原因就咁解啊嘛，大佬，我哋邊有咁多人去頂啊？除非你走佬嘅啫。 其實問題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個樽頸啦，就似乎唔喺錢嗰度，係嗰個律師嘅人手上面啊。其實係 唔係同部分啦，即係錢亦都係一部分。即係例如話六一二有時啲學你頭先話齋個公關又係衰嘅。 係啊， 你話打一單 case 180萬咧，我又覺得係即係離譜。 係話屌你使唔使收咁貴啊？其實 嗱，你我當個律師，佢話要打40到60日啊嘛，平均每單 case 180萬啊嘛。係啊，好心你打個3折啦，好唔好啊？ 係咯，即係收順啲啦，大佬。 你夠自己燈油火蠟算啦。 係咯， 係咪 ？OK 啊， 喂。當然佢哋嗰啲 office 全部喺中環喺金鐘有， 即係佢哋俾皮快。 O K， 係咪？ 即係如果呢啲佢收唔翻嘅話咧， 三到五折啦， 佢哋收翻成本。 同埋你可以一間律師樓睇幾個噶嘛？ 即係好似 class session 咁樣樣， 一個大狀睇幾個咁啊？如果係同案嘅啲， 即係組合咗佢嚇， 係咪？咁可以收平啲啦，你唔可以就咁除180萬嘅，大佬。我老實講，我聽完180萬，我都覺得誇 啊。 雖然你話拖幾年。但個問題就係你最多真正花落去嘅咪就係半年時間，每單 case 前前後後。OK， 咁你大狀我當你攞100萬，唔係話120萬啦，咁律師樓攞60萬啊，或者50、130啊，喂，咁打個折好喎、啊，大佬，使唔使咁貴啊，大哥？喂，我覺得呢條數咧係俾人睇係好難睇咯。喂，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市民。我哋有份捐過錢嗰啲都即係有少少悔疚就係點咧？我俾1000僆仔出去衝，就俾人告暴動，好慘啦。跟住啲錢咧就一個屈美十咧就轉咗班俾人話嚇唔好聽嘅就係泛民大狀。咁咪死啦！ 係啊，佢哋講佢當泛民大狀嘅大佬啊， 咁咪難睇啦。所以你嗱，李柱明點解咁多年咧都俾人咁尊重嘅點咧？佢真係豆丁都冇收我哋，真係連呢個過水路費都蝕埋俾我哋嘛，大佬！佢真係冇收啊嘛，何俊仁都冇收噶嘛，嗰陣時候係嘛？不過而家佢又冇辦法，因為佢個律師樓話曬攞喺中環啦，大佬咁又唔係佢自己做，咁其他人做梗要食飯噶，大佬。咁但係我覺得你哋應該要打個 discount 咯，即係逐單 case 可以組合嘅組合，係咪？即係揾一個大狀團。是真係刑事有經驗嘅，同埋揾多啲後生嘅，點解咧要多啲計啊嘛？同埋真係寫一啲嘢嘅時候，抄多啲案例啊嘛。嗱，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建議不如你走佬啦。即係你黃雀行動算啦。你還咁咁樣送人俾共產黨，點解會走去拉幾年，大佬？我覺得唔抵嘅。你問我而家呢個心態就係、是，我同你坐一日監我都唔制。 係 呢、這個咁撚樣嘅政府，你話以前我哋公民抗命。有个目的，就是我哋凸显呢个制度嘅荒谬，显示呢个政权嘅不公义。而家使捻显示咩？仆街，日日都喺度做紧啦、所以我都劝个僆仔走啦，即系唔收 passport 嗰啲啊，快快脆脆啦。 着草啊？哇！但系其实你着草嗰啲， 唔系你着草去台湾都仲有意义啊？因为点解你继续同共产党斗争紧啊嘛？屌， 都近啲 吓，系咪？你话去美国就即系问水好多，去澳洲嗰啲就喂。嗰度都仲喺度抗爭緊嘛，大佬，同香港有乜分別啫？起碼我唔使嘥幾年時間俾佢喺度磨我嘛，大佬。過呢年之後，你知道香港人唔知點噶，大佬、到時唔咁 supportive， 咁點算啊？ 六一二去到講到呢度啊，仲有冇嘢補充啊？冇嘢補充啦，就下一節啦。